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他是阿根廷足球的旗帜，除了球技，他最大的优点就是真诚，绝无虚荣。为此，他失去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他的射门技术是世界一流的，他能够从任何一个角度射门得分，并且空中姿态十分优美。他就是战神巴蒂斯图塔。各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节目，我将继续为您介绍一位世界级的体育明星，他就是阿根廷战神巴蒂斯图塔。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潘帕斯草原向来是球星的发源地。1969年2月的某天，一个名叫加布里奥·马尔·巴蒂斯图塔的男婴出生在一个名为阿贝加内达的阿根廷乡下。巴蒂出身贫寒，他的父亲在农场和屠宰场打工，母亲为了一点微薄的薪水，每天工作长达10小时。这也使得成名之后的巴蒂更懂得珍惜自己的财富、名誉和身体。在球星绯闻和丑闻满天飞的年代，基本上没有什么关于巴蒂的绯闻，以至于球迷把巴蒂看成了完美的代名词。他更是许多女球迷心目当中的绝世好男人。但无论如何，与贝利、马拉多纳那些从小踢着街头足球长大的球星相比，14岁之前的巴蒂，足球还没有走进他的生活。与大多数的孩子一样，有时候偶像就是他们成功的力量。有一天，巴蒂的一个朋友把杂志当中夹杂着马拉多纳的海报让给了他，巴蒂把它贴在了自己的房间当中，每天抬头就能看到英雄的身影，慢慢的使他对足球产生了兴趣。在看了作为球员的叔叔踢球之后，喜欢篮球和排球的巴蒂开始走进足球场，向往着有朝一日能够像马拉多纳那样成为众人顶礼膜拜的偶像。巴蒂把房后的一片空地作为足球场，并且成立了一支名为阿莱格里亚的球队。尽管只是一支由7个人组成的球队，但巴蒂在与其他球队的比赛中频频进球。巴蒂的左右脚都能踢出力拔山峻的射门，而且他那飘逸着金发的头球甩头攻门同样像离膛的炮弹一般有着巨大威力。在这个把足球当作生命的国度里，关于巴蒂的各种赞扬理所当然地被四处传播着。看过他踢球的人都明白，巴蒂就是一个天生的射手。这样的新星早已经被许多球探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然而当许多球队希望与巴蒂签约的时候，巴蒂的父亲总是摇头， 他不希望儿子像其他的年轻人一样，因为急于签约被俱乐部埋没了才能。直到一家雷昆基斯塔的俱乐部允诺，巴蒂随时都可以离开俱乐部而不用去支付违约金，他才有了第一份合同。巴蒂在这家俱乐部待了两年，直到阿根廷一位有名的球探格里法找上了他。那是在格里法看了巴蒂作为地区选拔队的一员与拥有着马拉多纳、雷东多的阿根廷18岁以下的国家队友谊赛后，他对巴蒂喊道：来罗萨里奥吧，来纽维尔斯踢球怎么样？巴蒂动摇了，那样他会离开他的家乡和亲人，但他相信自己的未来在罗萨里奥。这时的巴蒂刚过18岁生日。然而巴蒂的第一年却是在俱乐部的青年队度过的。巴蒂明白成为球星必须经历许多的坎坷，慢慢的适应了新环境。到了第二年，巴蒂升入了预备队，虽然在技术上不是很完美，但主教练皮尔萨认为他强力的射门可以弥补技术上的劣势。于是在1988年9月，巴蒂第一次代表一线队出场，随后在解放者杯对圣洛伦佐队的比赛中，巴蒂第一次首发出场。巧合的是，巴蒂的第一个进球也是在对圣洛伦佐的比赛当中取得的。有一本杂志登载了他进球的照片，标题是巴蒂前途无量。在纽维尔斯的第三年，巴蒂结识了后来在他职业生涯当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经纪人阿罗伊吉奥。在意大利参加一项邀请赛并大放光彩后，恰逢纽维尔斯队财政困难，他的代理人买断了巴蒂的使用权，而且将其卖给了河床队。正是在河床队的经历使得他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球星。89至90赛季，巴蒂在球队当中奠定了他主力的位置，17场比赛当中他打进了4粒进球。但是中途上任的主教练帕萨雷拉在锋线上却启用了梅迪纳佩乔和达席尔瓦两员老将，他把年轻的巴蒂放在了板凳上。帕萨雷拉也成为了巴蒂足球生涯当中最大的敌人。不甘寂寞的巴蒂又来到了河床队的死敌博卡青年队。由于长时间得不到上场机会，巴蒂用了半年时间才恢复了状态。第二年，博卡青年的教练塔瓦雷斯把巴蒂放入了主力阵容，巴蒂用了大量的进球回报了教练的信任，带领球队取得了春季联赛的冠军，并进入了解放者杯的半决赛。值得一提的是，在对河床队的两场比赛中，巴蒂各入两球，而此时河床队的主教练正是他的仇人帕萨雷拉。 天高云淡的潘帕斯草原，热情奔放的探戈，这就是遥远的阿根廷带给我们的最直接的印象。这里的文化孕育出了个性鲜明、狂野奔放的阿根廷球员。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战神巴蒂。 其实咱们中国的球迷真正熟悉巴蒂还是在他登陆了意甲之后。当时年仅22岁的巴蒂斯图塔年少轻狂，他力拔千钧的进球，他进球之后激情四射的庆祝，一下子攫取了中国球迷的心。他们也像意大利的球迷那样叫他巴蒂高，就是巴蒂进球。十几年过去了，巴蒂情节在中国球迷的心中早已经根深蒂固。很多的中国球迷就是一边看着一个个的巴蒂GO，一边慢慢的长大。原先那些亭亭玉立的小姑娘如今早已长大成人，而原先那些懵懂顽皮的少年如今也已经长大成人，原先那些青春年少的青年如今已经步入而立甚至不惑之年。有人说，做巴蒂的球迷是最快乐的也是最痛苦的。幸福是因为他完美的外形、完美的进球和完美的人格，痛苦是因为冠军总与他无缘。佛罗伦萨消失了，阿根廷队屡屡出局，但是不管怎样，中国球迷依然痛并快乐地爱着巴蒂，痴心不改。巴蒂的一生似乎只属于三种颜色：紫色、红色和蓝白色。 紫色毫无疑问代表的是佛罗伦萨。1991年，刚刚在美洲杯上获得最佳射手，帮助阿根廷队夺冠的巴蒂来到了意大利，加盟了佛罗伦萨。从此他开始了属于他的一段紫色的传奇。在那一年，他当选了南美洲的足球先生。来到陌生环境的巴蒂，最初对佛罗伦萨的生活并不适应，他对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并不好，因为在巴蒂看来，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座大城市，而佛罗伦萨的古建筑让他感到很拘束，而且阿根廷足球和意大利足球的理念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他渴望参加意甲比赛，因为这是世界上最艰苦的联赛。在意甲的前两个赛季，巴蒂过得并不顺利，虽然他用进球赢得了球迷的认可，但是佛罗伦萨队却在经历了多次教练的更迭引发的内乱之后，在92-93赛季不幸降到了乙级。球队降级之后，巴蒂一度想离开，因为他害怕自己的水平会因为参加乙级联赛而下降。但是他最终选择了留下，为了这座城市，为了这里的球迷，他要帮助佛罗伦萨队获得重生，巴蒂也因此成为了忠诚的代名词。在乙级联赛征战了一个赛季之后，佛罗伦萨队重新回到了甲级行列。在重回意甲的第一个赛季，巴蒂似乎要将他在乙级联赛压抑许久的郁闷之情全部发泄出来。在94-95赛季的前11轮比赛中，巴蒂创造了连续11轮比赛都有进球的意甲新纪录。在这11轮比赛中，巴蒂一共打进了13个球，他的纪录终止于同尤文图斯的那场著名比赛中。在那场投尤文图斯的比赛当中，佛罗伦萨队在巴蒂的率领下在积分榜上位居第三位，只比排在首位的尤文图斯少1分。但是在那场比赛中，佛罗伦萨队在2球领先的情况下被尤文图斯逆转，而皮耶罗在中场前打进了那个让他一举成名的制胜球。这场比赛成为了两队命运的转折点，尤文图斯从此一步步向前，直至捧回了这个赛季的冠军，而佛罗伦萨却从此一蹶不振，最终只名列第10位。不过对巴蒂本人来说，这个赛季却拥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他以26个进球成为了意甲联赛的最佳射手，而且在这个赛季，巴蒂还发明了以脚旗为道具的庆祝方式，许多球迷以同样的方式来表达对他的喜爱，队员们也在模仿他。在这个时候，在中国球迷中，巴蒂同时又赢得了一个非常中国化的绰号——战神。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迷幻时空，周围好，我是韩涛。很多欧洲的大牌俱乐部都向巴蒂发出了邀请，但是他并不为之所动，他要率领佛罗伦萨队实现他的冠军梦，他要继续在佛罗伦萨诠释忠诚的含义。95-96赛季，巴蒂同鲁伊科斯塔和巴亚诺组成了意甲当中非常有特点的攻击组合。巴蒂在这个赛季有19球入账，佛罗伦萨队在联赛当中取得第3名。更重要的是，佛罗伦萨队在意大利杯的决赛当中3-0击败亚特兰大队，获得了冠军，取得了参加下赛季欧洲优胜者杯的资格。这是21年来佛罗伦萨队取得的唯一一项冠军。巴蒂在杯赛当中一共打进了8个球，成为了杯赛的最佳射手。在意大利超级杯赛当中，又是凭借着巴蒂的2粒进球，佛罗伦萨队2-0战胜 AC 米兰，获得了冠军。此时的巴蒂已经成为了佛罗伦萨市的英雄，佛罗伦萨市的象征，球迷们给他竖起了一尊雕像，将他奉为顶礼膜拜的对象。但是受佛罗伦萨实力所限，巴蒂很少有机会参加欧洲的赛事，但是只要有机会，他总是能在欧洲豪门面前证明自己是最好的。在96-97赛季的优胜者杯赛中，佛罗伦萨队一路杀进了4强，相信很多球迷都还对巴蒂的那个进球印象深刻。在诺坎普球场，巴蒂的一脚凌空抽射让整个球场变得鸦雀无声。 在进球之后，他用手指压住嘴唇。虽然整个巴萨的诺坎普死一般的沉寂，但是整个世界却都在为巴蒂欢呼。同样，在99-2000赛季的冠军杯赛中，巴蒂也用他标志性的进球让整个老特拉福德球场变得一片沉寂。只可惜巴蒂向人们展示的机会太少太少，他甚至为了一个意甲冠军而苦苦的追求。1998-99赛季是佛罗伦萨队距离意甲冠军最近的一个赛季，在金牌教练特拉帕托尼的率领下，在巴蒂17场比赛打进18粒进球的帮助下，紫衣军团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积分榜上排在首位。但是在同 AC 米兰队的比赛中，巴蒂却不幸受伤，伤病使他休息了长达40天之久。而失去了巴蒂的佛罗伦萨队仿佛一下子迷失了方向，最终离冠军越来越远，巴蒂的意甲冠军梦再次破碎。 天高云淡的潘帕斯草原，热情奔放的探戈，这就是遥远的阿根廷带给我们的最直接的印象。这里的文化孕育出了个性鲜明、狂野奔放的阿根廷球员。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战神巴蒂。 在苦苦追求冠军未果的情况下，巴蒂终于明白，真的到了该和佛罗伦萨告别的时候了。他要走了，他已经30岁了，他不想自己的足球人生变得苍白，他不想在退役的那一天却没有一个意甲冠军。2000年5月14日是巴蒂在佛罗伦萨最后的一场比赛，在同威尼斯队的比赛中，巴蒂上演了帽子戏法，也打进了他为紫衣军团效力的最后一个球。佛罗伦萨人最后一次为自己的英雄欢呼着，在欢呼声中，巴蒂倒在了地上，他张开双臂，纵情甚至贪婪地倾听着那紫色的呐喊，这是他最后一次倾听着熟悉的欢呼。带着对佛罗伦萨的深深眷恋，带着对冠军的渴望，巴蒂来到了罗马，穿上了罗马队那象征着战斗的红色的战袍。罗马体育报用国王陛下君临罗马的标题来欢迎巴蒂，而巴蒂的离去则让佛罗伦萨的球迷十分的愤怒，他们推倒了巴蒂的雕像发泄心中的不满。但是对我们这些中国球迷来讲，没有人指责他背叛，因为他为佛罗伦萨做的已经太多太多，他把一个球员最美好的时间都奉献给了这座城市。2000年11月26日，穿着罗马红色球衣的巴蒂来到了紫色的佛罗伦萨主场，中场前他用标准的巴蒂进球刺穿了老东家的大门。进球后的巴蒂没有欢呼，没有庆祝，他只是定定地站着，把脸深深地埋在双手和长发中，任由泪水从指尖滑落。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进球，他还是巴蒂在意甲的第161个进球，他打破了巴乔创造的160个进球的记录，这也是巴蒂第一次没有庆祝进球。赛后巴蒂同托尔多相拥的画面感动了很多的球迷，那绝对不是对手之间的惺惺相惜，而是朋友之间的彼此真诚的祝福。在罗马队，巴蒂延续着他的巴蒂式的进球，在很多人认为他已经老去的批评声中，他用进球进行着无情的还击，屡屡在关键时刻挽救罗马队。那个赛季的意甲冠军争夺主要是在罗马和尤文图斯之间进行，在同帕尔马的比赛中，巴蒂在最后时刻的两粒进球使得罗马队反败为胜，保住了对尤文图斯的领先优势。2001年6月17日，这是所有的巴蒂迷和巴蒂一起记住的日子。在最后一轮比赛中，巴蒂为罗马队锁定了胜局，帮助罗马队历史上第二次夺得联赛的冠军，而巴蒂斯图塔也终于圆了自己10年的意甲冠军梦。 天高云淡的潘帕斯草原，热情奔放的探戈， 这就是遥远的阿根廷带给我们的最直接的印象。这里的文化孕育出了个性鲜明、狂野奔放的阿根廷球员。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战神巴蒂。 如果说佛罗伦萨的紫色是巴蒂的成长，罗马的红色是巴蒂的归宿的话，那么阿根廷国家队的蓝白色就是巴蒂的信仰，蓝白色已经融进了他的血液，一生都不会改变。巴蒂第一次披上蓝白战袍是在1991年的美洲杯上，当时初出茅庐的他用六粒进球帮助阿根廷队夺得了美洲杯，自己也同时获得最佳射手。美洲杯是巴蒂第一次引起世界足坛关注的舞台，而在美洲杯上巴蒂也总会有出众的表现。1993年他在决赛中的两粒进球帮助阿根廷队卫冕冠军。不过最让巴蒂魂牵梦绕的还是世界杯。1994年初出茅庐的巴蒂出现在了世界杯的赛场上，在同希腊队的比赛中，他开场仅仅两分钟便打进了他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粒进球，并且在比赛当中上演了帽子戏法。但是由于马拉多纳被查出服用违禁药物遭到停赛，失去灵魂马拉多纳对阿根廷队精神上的打击远远超过技战术上的损失，巴蒂没能够力挽狂澜，而阿根廷队在同罗马尼亚队的八分之一决赛当中遭到淘汰。虽然巴蒂在世界杯上的处女秀技惊四座，但是他的第一次世界杯之旅却以不堪回首的结局结束。四年之后，为了世界杯，为了阿根廷的荣誉，巴蒂屈从了帕萨雷拉，忍痛剪掉了心爱的长发。出现在法兰西赛场上的巴蒂虽然少了飘逸的长发，但是激情却丝毫没有减少。他在前四场比赛当中打进了五个球，尽管没有了马拉多纳，没有了风之子卡尼吉亚，但是阿根廷队走向冠军的步伐却是异常坚定。1-0战胜日本，5-0战胜牙买加，1-0力克克罗地亚。接下来便是惊心动魄的那场英阿大战，120分钟加上残酷的点球鏖战，对阿根廷队的队员体能和精神都是一次磨练。但是他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中，阿根廷队遭遇荷兰，巴蒂本来有机会为阿根廷队带来一场胜利，但是他的一脚劲射却被门柱残忍地挡在了大门之外。随后留给球迷们的回忆便是冰王子博格坎普打进了那届世界杯上最漂亮的一粒进球，阿根廷队再次与世界杯说了再见。而2002年6月12日日本仙台的那个下午，是一个让所有巴蒂迷、阿根廷迷都不愿意再提及的日子。同瑞典队比赛的第58分钟，那是一个让所有的巴蒂迷都刻骨铭心的时刻。巴蒂被克雷斯波替换下场，这意味着巴蒂同世界杯、同阿根廷国家队永远地说了再见。就在巴蒂被换下场后的仅仅一分钟，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瑞典人斯文森的一脚美妙的弧线让整个世界都为阿根廷队落泪，壮志未酬的巴蒂此时也情不自禁地流下了英雄泪。不过当他面对同样流泪的克雷斯波、艾马尔的时候，巴蒂却表现得异常的坚强。如今的巴蒂早已经不是初到佛罗伦萨时的那位翩翩少年，激情洋溢的战神也有被岁月征服的一刻。无论他如何疾飞如电，也永远追赶不上时间老人的脚步。但是巴蒂已经用他的青春和才华为我们谱写了一曲绿茵场上的传奇之歌。当天赋、激情和忠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期待着艾马尔、萨比奥拉、里克尔梅和达利桑德罗们会继续书写阿根廷不老的传奇。好了，各位，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